还不走吧？ 你那个有三十一号。 好嘛，那也太神了。 有三十一号，你那个多 听你节目听的。 哎呀， 这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近郊区哪个农场的园艺队 啊？ 园艺队他们苹果树、桃树、梨树，苹果该摘了 啊。 这个队长到那一看，哎呀，不行，苹果不能摘。 怎么不摘啊？ 树上的苹果像海棠果那么大个儿。 好嘛，变了葡萄架了。 怎么办 啊？怎么办？ 队长一看，这怎么摘苹果？想起我来了 啊！ 到曲艺团吧，找我吧，开车把我接去了。我到了， 你有办法吗？ 说呀， 啊， 说一段， 说一段 啊， 给苹果树说相声。 对了，广场露天演出 啊， 连苹果树带人们都听， 啊、 职工干部连社员们，大伙儿围着听。我来一段， 来一段， 说了一段，大哗。哇，乐了！再看树上的苹果，哇 哇， 跟着包袱长， 哇！ 你说，一会儿的功夫 啊， 全变小西瓜 了，哇！越说越悬了，你的艺术有那么大的力量 啊？这不算什么新鲜 哦，还不新鲜。 在北京有个好养蛐蛐的老人。 啊， 叫王长友 啊，知道。 这老头好玩蛐蛐多少年、啊？他有个过冬的蛐蛐，越冬的蛐蛐，斗蛐蛐从来没败过。 啊， 下圈斗蛐蛐，咬 啊， 准胜。这蛐蛐叫金头虎， 哇， 金头虎 啊， 多棒啊！有一天我说王老，听说您这个金头虎厉害呀、 啊，啊， 我来了，我瞻仰瞻仰看看吧， 看看吧。 老头说好，看看吧。大蛐蛐罐搬过来，打盖一瞧，哟， 怎么了？ 蛐蛐打蔫呢， 有要完。 老头就哟，我不要紧，别再办 啊， 我来个笑话。 好、啊，来个笑话。 哎，就冲这蛐蛐罐来一段，刚使俩包袱，噌，这蛐蛐出来了， 嚯， 蹦出来一炸翅膀。 来精神了， 精神来了。 呵， 旁边那桌那有一猫 啊， 这猫在桌上蹲着 啊。这猫， 这猫过来了 啊。 猫刚一下来，往前一走 啊， 这蛐蛐把须子一立，噗， 怎么的？ 猫俩眼扎瞎了。 哎呀！ 嚯、啊，跟着上前咔嚓一口，猫腿折了。 啊， 猫腿折了， 蛐蛐咬猫，真没听说过。 嘿嘿，都称我为艺术大师。 嗯 啊， 艺术大师， 嘿， 人类灵魂工程师。 不对 啊， 我不只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啊， 我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你可真了不起了。 嗯 嗯，啊，您的饭量怎么样？ 嗯， 饭量怎么样？ 饭量 啊， 什么饭量？ 你一个人吃几碗干饭？ 干饭呢？ 啊、 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那可不，你看看都这样了。 我快辣 啊！ 我快辣，快辣， 快死了！ 你快死了，你快死了。 本来是不是待着好好自己这喊我快了我快了，不是快死了。 我说快死了，我说快死了、嗯、 快什么？ 我快了，我快出国了。 谁呀？ 我。 你会说外国话？ 哎，对了，出国到外国演我的节目 啊， 我用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世界语言演出我的节目 啊， 我来个环绕地球的旅行演出。 你听， 用我精湛的艺术 啊， 达到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结果。 嗯， 要收到这样的效果 啊， 让那些外国人相信 啊， 我们是人类幸福的创造者。 嗯， 外国人相信我们是人类苦难的拯救者。 哎，我知道外国人信上帝，外国人不信疯子。 你这是什么话？你说的什么话？ 回来，又话，日本话出来了。 我既不是上帝，我也不是疯子 啊、 嗯，我是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使者。 你呀、啊， 哎，演出我的节目，我想出国带病人，随着我到外国 啊、 嗯，看看日本的东京，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坐着飞机跟我转转欧洲、非洲。我带警人，选拔警人，跟着我走。 哇、哦， 开开眼， 那可开眼了。 有的没坐过飞机， 哦、 我他妈看看。 您看我行不行？ 嗯， 带我去。带我， 带你 啊？ 带你上哪、啊？ 带我去东京，日本。 带你上日本 啊？ 我不是送熊猫的任务，带你干什么？ 我是熊猫。 哎呀，你熊猫，你不是熊猫，熊猫人人爱，你人人恨。相貌可憎，嘴又臭味儿，滚蛋！我带几个人，我也不带你，你算干什么的？ 你算哪儿来的？ 我要在我们曲艺团里，我选拔几个人。你又不是曲艺团的人， 你是在曲艺团工作吗？ 哦，你属我是领导吗？ 不是， 你不是曲艺团，我在曲艺团里选拔几个人，我看看谁行谁不行，我带你们走，走，你们几个跟我走。 曲艺团里， 哎， 你说带谁走就带谁走， 哎， 你赌得了吗？ 我说了算 啊， 我说了算。 哦， 曲艺团我主事。我说谁来谁就来，我说谁走谁走 啊！ 曲艺团上几人下几人都由我掌握着。 是啊， 哎， 哦， 都由我掌握着。 曲艺团上几个人下几个人都由你掌握。 哎， 啊、哦，你在曲艺团开电梯，上几个下几个。 你这什么话？ 什么话？ 回来， 又好， 又来了。上井下井开电梯 啊， 来井人谁来谁走，上井人下井人由我掌握的，我说了算。 你 哎，我 你是曲艺团团长， 我又是团长，我又是书记。 你啊， 哎，党政台湾大权都是我管，演出队听我的，编导组听我的，艺术室由我指挥 啊， 政工组也是听我的。 哦， 嗯， 那您是有权有势、啊、 当然了，当然了。 您跟我来的怎么样？ 来什么出国 啊？我不出国，我也算曲艺团的人，我参加曲艺团。 你想调到曲艺团工作 啊？啊， 你想进曲艺团 成吗？您跟我来的 可以呀、 啊。啊， 那既然跟我说了嘛，我是一把手嘛，我主事嘛，可以，咱们就找时间谈谈吧。 哎哎 啊， 哎， 咱们找个地方，找个饭馆，咱们聊聊。 啊， 走，咱们喝点酒。我爱喝啤酒，我最喜欢喝啤酒。 哎，咱喝着边喝边聊着怎么样？ 跟您说，我不会喝酒， 不喝酒。 嗯，不喝酒哪儿谈？上我家， 哎， 到我家谈去，我家等你。 哎， 啊，到我家，别多买东西啊，别多买东西，上我家去。我不喜欢人空手到我家，我最腻歪空手上我家去。我最腻， 咱少尽量少买。 认识我家吗？ 不认识。 你不认识，你打我跟写地址，咱们再谈谈。 不是， 咱们 打 谈。 您问我哪方面的问题吧，咱们谈什么吧。您问 我谈谈吧。 嗯嗯， 谈谈无非就是谈谈咱们这个，你参加到曲艺团看我合适不合适，看工作合适不合适啊。啊，看工作合适不合适啊？ 哎， 对不对？就是这个曲艺团呢，它是这个文艺界吗？处于风口浪尖、阶级斗争的最前线。 哎 哎，我们主要的曲艺团呢，我们是革命的，革命组织吗？那我们不需要严格的，我们要审查 啊， 我们这个政审的嘛，这个政审我们得考虑考虑啊。 应当。 哎，对呀， 应当审查要严格。 哎，对呀，当然说对你老兄就谈不到严格了，反正就是一般的了解一下出身呢、历史。反正在我这单位，在我曲艺团工作的人，只要是不听我的话是不行、啊、要听党的话，党就是我就是党，就得听我的话。哎，不听话那是不行 啊， 瞧不起我，哎，背地里谈论我不好，或者是给我提出意见，或者比我能力大，这是完全不要，全走，走人，转业，退休，下放，疏散，一个不留，难妥。就算新调来的人，我也得看他几天 啊， 我看看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一条心，随着我转，跟着我走，不怎么回事，变方，鼓着走， 那是。 您是有权的人吗？ 哎，不， 您对我别不相信。 怎么会不相信？ 咱无非就是，你不得到取他给你签个表啊？ 啊啊， 签表你就上班了。 哎， 你咱们得谈谈那个签表工作呀。 哎，对， 哎对，出身地，你是出身是？ 我出身 啊， 中奴， 中奴，中奴，这个可得说清楚，是上中奴下中奴，这个要就是富裕中奴。 嗯，我啊， 咱别含糊。 我们家算富裕中奴， 富裕中奴， 哎哎哎， 那富裕中奴就是比中奴还富裕， 哎， 哎呀， 这个得考虑考虑， 怎么？ 你富裕中奴吗？他富裕，富裕中奴是接近富奴了，再一蹦的就是地主了吗？富裕中奴了，有房有地，有车有马， 嗯， 没有长工有短工，庄稼忙了雇散工，三十亩地一头牛吗？孩子老婆热炕头吗？房前房后烟叶扁豆，前边地头砖头满沟，是不是？白天下地，晚上颠篓和鲤鱼虾吃的没够，冬天冷了不能下地干活了，挑着风箱到市里来弄爆米花， 哇， 对不对？赚钱吗？ 哎， 钱不够你赚的，赶集上店卖死鸡，刀弄假香油，自由市场到自由市场那儿做买卖，服务员你们吗？自由市场那儿弄那土豆糊弄泥当松花卖，你变法赚钱，你富裕惯了，你到取他来我看不行，根本谈不到，别谈了。你到这儿挣这几十块钱工资你就知足了，你滚滚捣乱，我们取一团，我们你犯， 哎呀， 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做的成绩最好，就弄你这么个来富奴地主，那不行，谈不到。 我没有那么富裕。 你富裕，你挣钱多。 我富裕什么？我没那么富裕。 你没富裕，你没富裕 啊？ 你看你这穿着咋？你看你这双皮鞋。 啊， 让大伙看看，哎，大哥，哎，你要不富裕，你能穿这么好看的皮鞋？ 啊， 你看这样子，哎，这样子多，你皮鞋样子多好看，啊？瞧我这双鞋，瞧我这双布鞋，太难看了。你看这还是十几年前，革命大串联在北京的时候买的，我换两回后掌了，这鞋实在是不一样。你说我这个身子。我这些职务，开大会、开小会、座谈会、接待外宾、见首长，这鞋实在是太不像。我总想，哎，这我要来这么一双，哎，这皮鞋，你说这穿着多抬，你多好看，哪买的？哎，我最爱这样的鞋。 是啊， 你带我买一双。 你要爱这样，那我给您烧一双来。 不烧双来， 您穿多大的？ 你穿多大的？ 我这39.5号。 呵。一边大 是吗？ 咱俩脚一样。 是啊， 我也39.5， 正合适啊。 这样子我也干，你不就这鞋我正合适，我正穿。 你要爱这样没关系，我这双归您了， 怎么样？ 归我？ 归您了？ 卖我？ 哪能够卖着您呢？ 送给您了 啊！ 我脱下来您试试。 哎，别脱，别脱，别买，别脱，没关系。一会儿不忙 啊， 不忙。一会儿再脱， 哎， 一会儿再脱。 哎， 你实在啊，哎，狮子人啊， 嗯， 我喜欢狮子人。你看我们曲团大部分都叫狮子人，哎，我就喜欢狮子人。你到曲团呢上班，我看没问题。 哎， 你到曲团工作吧，曲团工作签表，明儿你就上班了。 哎， 没问题。 哎， 签表好办 啊。 你这个你别考虑这出身啊。 哎哎， 这你别有这顾虑啊。 没有。 哎呀，出身，每一个出身嘛，他不是自己选择的嘛。 哎， 出身有什么？富裕中奴，他还是属于中奴吧？ 对。 哦，对呀，地主富奴不还都改成分吗？ 对， 这不通过劳动改造还好了。你这没问题。 哎， 这给你改一下 啊， 改我签表给贫奴， 对， 我去改贫奴，咱一样都跟我一样都要饭，完了咱就这么写。 别 的，哎，没关系。 您该怎么写怎么写。 没关系，我改好几个了。啊， 哎， 明儿你就曲团上班啊。 哎哎， 参加曲团没问题。 哎哎， 曲团成员之一。 哎哎， 没关系啊。 哎， 你不会唱不要紧，你不演员不会唱，你可以不派你唱，没事儿，你在这儿一待，没你叔在那没事啊。 哎哎， 就签表，签表，明儿你上班。 哎， 早点我那儿等你，你把这鞋擦点油啊，你打亮点，你换个鞋带，你来新鞋带。啊 哈啊！ 别霸着脏了，曲团的胡同太脏，你别给我霸着脏了。你摘道走， 哎， 摘点道走。 哎， 你擦擦，擦擦擦。 我到家就不穿了。 我把它擦干净了，换上新袋。 好好， 您别到曲艺团进门我就教给您。 哎，别教我 啊，教你、 哎、别教我。有织布那屋墙上挂着一个帆布的黄书包 啊， 那是我的，你装在里头。哎，你这个签表没问题。你曲团的成员之一， 好， 上班了，签表我就给你签了。 哎， 不用你签，我拿张表，我，你名字什么？ 王凤山。 王凤山，这我记住，我是王凤山。 哎， 凤凰凤凰凤 啊， 王凤山。 哎， 还得签年龄，年龄呢？多大的年龄？ 61。 61啊，这好记，这我记。年龄还有这个原籍什么地方？ 北京人。 北京人，北京，我就写北京市吧。北京市啊。 哎哎。 还有这个性别，性别，男的，您男的女的？男的男的女的？ 您这还问吗？ 不是，这得问他，这表上有一个，表上有这个性别，这得问。 表上有，您还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啊？ 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 连男女都看不出来了。 你 男的、 哦、男的，您说这咱跟落实了吗？ 哎呀，这也落实啊。 男的。 时间的关系啊，这段似曾相识的人，第一时段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呢，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请马老和王凤山先生啊，为我们继续带来这段讽刺笔触相当犀利的相声作品。 沉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停，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Cheers.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您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啊欣赏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还是先接着请上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啊，来给我们把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新时期讽刺型相声的代表作《似曾相识的人》来做一个收尾。 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民族，民族还得添民族，您是 民族，我是满族， 满族， 哎， 清朝满族， 嗯， 清朝满族啊， 对， 哎呀， 怎么了？ 这得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 这满族封建的啊，哎，你我们取权，我们是革命的，我们反封建，你是封建反革命，这对立面，这封建，清朝有个皇上，这你看这。这不行，你这到 别的民族也有过皇上，那是封建社会，现在咱们是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都是国家的公民，我这满族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你满族厉害呀，你满族清朝十皇帝镇压农民多少次？你说说吧，啊，镇压农民起义多少次？你说说吧，你谈谈吧， 这我谈得着吗？ 找到你怎么谈不着啊？你满族厉害啊，打太平天国。不是满族吗？是清朝不是？啊，镇压白莲教，啊，消灭小刀会，杀义和团，是你不是你？ 你问题不小，你问题不小，你好好你谈谈，你交代交代，你把这些弄清楚了，你谈谈。 这我谈得着吗？ 你谈谈，你清朝吗？清朝一进关时候，张献忠谁害死的？石发谁逼死的？起义英雄李自成。在湖广这被杀的是谁干的？谁杀的？谁杀的？杀完了完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你是满族不是？ 我是满族，我没杀过人。 你没杀过人呢？是你没杀过人呢？那皇上七七头想给外国人赔款吗？那就得了呗。你还要杀多少人呢？给外国人赔款，你给中国造成多少损失？你知道不知道？啊？不知道？没你啊？马关条约没你事儿？嗯？爱福条约没你啊？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厦门条约、天津条约。给外国人赔款，出卖港口，出卖海关，说说还出卖什么了？ 这我说得着吗？ 你说得着？你这问题不小吗？啊，满族吗？皇上娘娘西太后卑子为乐公子王勃这都享福了，老百姓怎么办？人民怎么办？你们享福了吧？你这还跑曲团？ 我跟您说，这跟我两码事 啊。 我是满族，我不是八旗黄寨子，跟您说我没享过福。 你没享过福啊？ 哎，皇上赐你们家的黄马褂大花翎那不享福啊？ 那大黄马褂那不没享福啊？ 黄马褂 啊， 我们家没有黄马褂。 你们家没黄马褂啊？ 哎， 你这上衣就黄马褂改的我看出来了， 这是黄的吗？ 啊， 您看看这什么色？ 什么色？你染的，你改色了，你染的。 那黄马褂是八层绒绣花的，这是什么料子？您看看这什么料子？ 这什么料子？ 哎， 这叫什么？ 这进口大纹壁绢。 大纹壁绢？ 哎， 我说你这上衣这么好看呢？ 哎，你看看，这你这个你这上衣是好 大什么壁绢？ 大纹壁绢。 大纹壁绢？ 哎， 哪弄来的？ 哪弄来？ 哪来的？哪弄来的？ 香港来的进口货。 香港来的？ 嗯。 你多少回香港？ 我回香港了吧？我也不是打那儿来的，当地买的。 就好买吗？ 好买。 哎呀，这身你是多好看呢，我最喜欢。你瞧我这大褂实在是不像样的， 我这个身份，我这个职务，你说我是穿这个大褂，我怎么想穿考制服？你说一来开会去都制服，我大褂简直是实在不像样的。我要来这么一身啊，我最爱这样的。 大什么壁绢？ 大纹壁绢。 大纹壁绢 啊，大纹壁绢吗？我就爱这样的制服。 您 这穿上的多， 您爱吗？ 哎， 您爱，我送给您了， 我脱下来您试试。 我不是 啊， 我不用试 啊， 试不了。 怎么？ 你脖子太宽， 我脖子太细，穿不了，难看。 那，你帮我买这个料子，哦、这个、大花壁绢， 大纹壁绢 。 嗯， 我来这个，你带我买这个。 这料子， 您哪买的？你告诉我。 这料子我家还有啊，我家还有四米多呢，大纹壁绢。 俩我跟皮鞋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卖我， 我们哪能卖呀、啊？都送给您了。 大纹壁绢， 哎， 多少？ 四米多， 四米我差不多够啊。 您做一身有富裕， 哎，我也咱俩一样的衣裳 啊， 出来进去一块上班一块下班 啊。 你到曲团上班，我看没什么问题啊。哎，你别顾虑这个 民族问题嘛，那清朝过去历史了，那是过去的事儿嘛。满族有什么问题啊？ 满族啊， 我曲团也有回族嘛，也有汉族嘛，是不是？咱们是民族嘛，多民族的国家嘛。 那没这你别顾虑啊。 哎， 你到曲团上班，我看没问题。 哎， 没问题 啊。 你填表登记，明儿你就上班了、 哎、 啊、 哎、 你就甭管了、 哎、 我就给你签了。 哎， 民族问题这不问题，你别脑子别搁这个啊、 哎、 没问题、 哎、 你到那儿你呀、啊、曲团这业务你得管。 哎， 业务你得这个民族事务，民族搞好团体， 我认为。哎，我建议吧，市里的民族事务委员会， 你呀、啊、 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你民族，哎，你这， 哎， 那都知名人士，机关干部。 你就知名人士， 我也不是干部、啊、 你就干部。 我什么干部？ 你到曲团你是干部啊？ 我怎么干、 啊、你干部。 哎， 你不能跟一般的演员一样、 哦、 你算干部 啊、哦、 副团长 啊， 你副团长。 我团长，你副团长。 我副团长 没问题，你是干部、嗯、 跟您说我干部了、 啊、你别客气，你就副的。 你那个大纹壁绢是也这色 跟这一块 一样一样干什么？ 一样一样 四米啊。 啊， 所有四米够了 啊，足以 啊、也这么干净啊。 啊啊， 副团长没问题。 副团长， 你副团长 跟您说我可干不了。 你客气 啊，我干不了。 干了好一个副团长 了。不行 分子工，你来这省事做、 啊、 不了什么责任。 哎， 用不着你写，用不着你算，没文化不要紧啊。 哎， 没文化没关系，用不着你写，用不着你算，没事。 我有文化，我能写能算。 能写能算？ 哎， 你什么文化？什么程度？ 我北京辅仁大学大学毕业。 你大学毕业？ 哎， 知识分子 啊，高知。 哎，哎呀， 又来了。 哎，这得考虑考虑。你辅仁大学 啊， 知识分子成堆地方长起来的，你这知识分子要参加这革命工作，我认为这可得考虑考虑。你这知识分子嘛，动摇不定啊，东来东倒西来西倒，知识分子你在这儿干这个，知识越多越反动。我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这个知识分子目空一切，高高在上，臭架子。当然说现在不能怪这臭老九了，可是你到曲团来你说合适吗？你能跟工农兵打成一片吗？会做工吗？会种地吗？完了，不行吧？你这个你我看你这知识分子你还是农村，趁早你这郊区要好好改造些年，长期改造没问题。 我跟你说啊，我虽说不会种地不会做工，可我是大学毕业，我懂得科学。 科学？ 我在家给小孩做的遥控的小汽船，我自己做的电冰箱，我自己攒的彩色电视机才花了5-600块钱，我最近又攒了一台比那台还好， 这不是科学吗？你有几台电视机？ 两台。 两台电视机 啊？ 是小的大的？ 大的 14寸彩色的 啊。 哎，我就爱看电视机，我天天上五楼，我们街坊那个，我天天就跑到五楼看街坊那个，他那小不点小个，看着挺费。你这是多大的？ 14寸， 你自己传的 啊？ 你有学问呢。 嗯， 我认为对嘛。你看，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人才呀、啊。 好，又行了这回。 哎，知识分子是国家财富啊。你说当初要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革命能胜利吗？ 哦，知识越多越反动。 这谁说的？ 你说的。 这他们说的，他们都胡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人才。 哎， 很多的知识分子嘛，科学家、医学家、数学家，光宗入党嘛。 哎， 你这说知识分子到曲团来没问题。 哎， 曲团太需要了 啊， 太需要知识分子了。 哎， 你到曲团副团长，你呀、啊，支部委员 啊， 支部委员。我看你 我还没入党呢， 我入了。我认为入了 啊， 现在就算入了 啊啊， 我就入党介绍人。 哇， 没问题。 哎， 你这填表你就上班。 哎， 你那个是什么的 啊？ 彩色的 啊，彩色的。 亮度怎么样 啊？亮度全好。 音响 俩我给您送了去，您先看着，哪点有毛病我再给您修理， 好不好？支部委员、 啊、 没问题，支部委员了。支部委员你呀， 副团长。 不是，明儿你就上班，你说报道，我给大伙儿介绍，咱们新调来的副团长，这个王飞山是不是？王富山，我你这没问题。 我要当干部又入党， 嗯， 又升级又做官，这也太快了。 哎，不算快，不算快。 啊， 公司长干你就甭管了， 哎， 两人关系我就给你转，你别跑去。 我 派人就给你管了。在你那个单位，你现在在哪个单位？ 我， 你现在在什么哪个单位？ 我在天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什么地方？ 天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律检查委员会。 对， 你在这干嘛？你搞什么？ 搞调查，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整顿调查。 好 啊， 好， 好， 我正想找你。 找我干嘛？ 我想找你谈一谈 啊， 我要揭发一些材料。 哦， 有的人都是这样 啊， 你造反起家钻进了党内 啊， 大搞极左路线。这种人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把很多的领导干部打成了走资派。 嗯， 打人骂人批斗疏散下放，充当了急先锋。这个人一贯是吹牛拍马，欺上压下，对上级阿谀奉承，对下级是专横跋扈，浑不讲理，结党营私，吃私务必，敲诈勒索，仗势欺人。这种人不单是四化前进的绊脚石，也是落实政策的阻力呀。 有这种人吗？ 有。 哪有啊？ 就是我。 你呀、啊、 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这段似曾相识的人，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啊，和黄祖民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相声打灯谜。 说一灯谜你猜猜怎么样？ 猜个灯谜， 考察考察你脑子怎么样？ 没问题， 行吗？ 好， 我说这灯谜啊， 嗯， 咱不能白说， 还怎么着？ 过年了，来点奖励、 啊，可以？ 怎么样？ 怎么奖励法？ 什么奖励啊？ 啊， 两张电影票， 哦， 8毛钱一张， 啊， 两张是28， 1.6块，1.6块。对， 我说这灯谜， 嗯， 你要猜着 啊， 给你1.6块， 行， 猜不着给我，咱俩别矫情。 哎， 谁要矫情不够人格。 咱别上脸、 啊、 不就两张电影票吗？ 嗯、啊， 来呀、 啊，来啊， 来！ 我说一句话，猜一个字啊。 嗯、 啊、这叫扣字拢印儿。 对， 说二人见面忙握手，这几个字，二人见面忙握手，7个字，猜一个字，猜着给你1.6块，猜不着给我。 嗯，我琢磨琢磨行吗？ 行啊， 二人见面忙握手，两个人大街上见了面儿。哎呦，大哥您好啊，我好啊，你好啊，我好，哎，这是个好字，对，哎，不是你这灯谜打几个字？ 一个字， 拿钱， 钱有 啊， 说吧，什么字吧？ 好， 你再琢磨琢磨，再琢磨， 嗯， 你拿我这当银行了？银行也得先存， 存进去，然后拿着小本排队再取。 哪儿的事儿？你这一 好，我就给你一块六，那么便宜。 哎，我猜着了吗？就是好字。 没猜着，没猜着，不对。 怎么不对呢？ 不对， 不，就是好字。 不是不是，没猜着。 喂，啊，咱甭抬杠啊。这样，咱俩成硬成硬行吗？ 怎么成硬？ 哎，二人见面忙握手吗？ 啊， 咱俩就好比是那二人。 哦，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一握手，说好算输，不说好算赢了，行吗？ 一块六毛钱 啊， 见面握手，说好算输， 对， 不说好算赢。 哎， 各位， 嗯， 你给做个证明啊，一块六赢下来买糖，咱大伙吃。 行， 来， 来。哟，你好啊， 你输了。 嗯， 我没说话吧？哎，我什么话都没说吧？你要不认输，你不够人格。给两块，给两块，找你四毛。找你四毛，然后我再来一个，咱来一三毛的，让你赢一回。 不不不不，别别别别别， 我告诉你这人， 不行不行， 他来五毛，他输了。 不不不， 再来一个，再来。 不， 找你一个。 这，咱甭说三毛的 啊， 咱把这弄清楚了。这灯谜是谁说的？ 我说的。 谁猜的？ 你猜的。 我猜是什么字？ 你猜是好。 对呀，我说是好，你不认账，咱俩这才成上了。 嗯。 我说一个好啊， 嗯， 我说十个，说一百都不能算输，为的拿我这好往外框你那好，只要打你嘴里说出一个好字来，就算输了。 哦，你说十个说一百不算输， 对了， 打我嘴里说一个好字就算我输了。 哎， 咱俩见面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好，我输你一块六。 对， 见面一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不好，这我赢一块六，你给我，对吧？ 不，那你也输。 不好也输。 对了， 嚯，你也太厉害了。不好，我们已经都不好了。 谁害你了？瞧这模样，我们已经都不好了。你不好是我害的，是怎么着？ 不是，那不好怎么也算输呢？ 你把这不去了，后边还是个好字。 那我说好不了， 输了。 好家伙， 输了。 好冷好热， 全输。好好好好，就连耗子药都算输。 连耗子药都算输。 对了， 站好子边就算输。 哎， 完了，给你一块六，完了，完了，给你，给你不完了吗？ 怎么了？ 我赢不了，我一辈子赢不了。 怎么呢？ 咱俩见面一握手，你连着问我四个钟头，没个说不出好字来。 我没那么长时间，咱俩呀以十分钟为限， 嗯， 十分钟以里说出好字来，算你输了。嗯，过了十分钟，我给你一块六，你看电影去。 有终点就行。 那是啊， 各位，您哪位代表？您受累给看着点啊。 啊， 十分钟， 对， 十分钟以里说好算输。 对， 过了十分钟，你给我一块六毛钱。 那我也不问你了。 现在我说好不算啊， 咱还没握手呢。 现在随便说。 对， 一拉手不能说了。 哎， 那来开始， 开始。哟，你好啊， 还那样， 还那样。 哎，记住了啊，您代表您看着啊，算了，算了，打这一握手算了。十分钟，你看看嘴里老不闲着，老得说话，还那样，行不行？哎，成样吗？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握手，头一句你问我你，我回答你还那样。 嘿，他没说，还那样就算 凑合吧， 一凑合可就 不灵儿。 你瞧，还那样凑合不灵儿。 哎， 哎，您家里人都好？ 那看您问谁了。 哦，您老爷子好？ 我爸爸说相声。 说相声？ 说着呢。 哦，你们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38。 38？ 那不48。 啊， 我76、78。 合着你爸爸没准岁数。 不是，你问的也快点，我也得现叨叨啊。这是的，38不像话呀。我45，我爸38像话吗？78，78，45，差不离，这像爷俩了。 这岁数有限颠沛的吗？ 这行了，差 不多。不是，70多岁了还说相声？ 说说。 那体格一定是 棒， 体格一棒，脸上的气色就特别的 漂亮。 这漂亮，不是70多岁了还漂亮？ 一块六你甭管漂亮，瓷美人，老瓷美人，他乐意捯饬，你管着吗？ 嘿，他不说好捯饬，他乐意捯饬。哎，您老太太好？ 病了。 哟，病了怎么不请大夫瞧瞧？ 请了，请了个大夫到家摸了摸脉，开了个方子，抓服药喝下去，算是 好了， 更重了， 白治了。我说您请的哪个大夫啊？ 就门口那王大夫。 哎，要说那王大夫可不如张大夫 有能耐。 哎，那王大夫没能耐才把病人瞧不 利索。 要让张大夫瞧，那早就 死了， 这还不如那大夫了。不是吃的丸药还是汤药啊？ 丸药， 要说这丸药可不如汤药， 力量大。 哪儿买的药？ 小药铺。 要说这小药铺可不如大药铺， 给的多， 给的多。这药有多给的吗？这个 不如大药铺的材料真。 我说你再有这不像话的，可算你输了啊！ 不，你如果想想啊，材料真，材料真。 哎，您媳妇儿我大嫂子好， 上班了，上班了。 上班 门口街道办一加工厂上班了， 那这么说他也赚钱， 也赚钱， 您也赚钱， 也赚钱， 那么俩人都赚钱，你们这日子越过越 富裕， 一富裕可就 存钱， 一存钱两顿饭净吃那个 顺口的。 什么顺口啊？ 哎，什么顺口吃什么呀？鸡鸭鱼肉精米白面吃。 哎，这精米白面可比棒子面 下去的快，火、哎、快一点啊、哎、不行都到嘴边，您看看表到十分钟没有？ 没没没没、啊、不到呢，不到呢， 那都快问快问、 您老妹妹好。 我妹妹跟人结婚了，让人给娶走了。 结婚那头比咱们这边 阔 阔阔、一阔两口子的感情可就 大了 大了、哎，听说妯娌们也挺 和美， 在公婆面前也落个 孝顺， 这孝顺公婆，街坊四邻谁不夸你们老妹妹？ 根儿， 这都像话吗？这都， 我说你这一块六毛钱，你跑这玩命来啊？你怎么连人那头都问呢？他我妹妹跟人结婚，他走了，我管不着了。咱俩打赌，你问我家里了，这说出来算不算这个？ 啊，行行行，问你们家。 那咱到十分钟了没？ 不、不到呢，不到呢， 差不多了吧？ 啊、您几个小孩？ 小孩 啊， 一样一个。 孩子们好， 孩子们都长癣了， 都长癣了。不是你也不给买点癣药？ 买癣药擦上了， 一擦上 见青， 一见青 利索， 一利索 出根儿， 一出根儿 扣嘎吱， 一扣嘎吱 不痒痒， 一不痒痒 没了， 一没了 又犯了。嗨， 合着这是顶药，合着啊！ 你来回问他还不是顶药吗？就这套，就这套，你打头问问，你现在还这词儿，来起来，来不起别来啊！一块六毛钱，别把人格丢了。 哎，行行行，要说呀，我还真赞成您。 赞成哪点？ 你看这么半天啊，您就愣没说出那个。 哎，这么半天 啊， 这么半天我愣没说出来吧？ 没说出什么来？ 没说出那个字来，那个字。 哪个字？ 就女字边这边一子字， 这次念什么？ 这不认识这个。这次念什么？这次念一块六毛钱，念什么？你太机灵了，都给你写出来了，还问念什么？来起来，来不起别来啊！这么大个，适当的嘛。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输您多少钱？ 一块六， 一块六。 哎， 那这么着，给您两块钱，甭找了，怎么样？ 好啊， 来。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